觉得每首歌可能都会有一些情感的承载，它可能承载的是歌曲原词作者或者作曲者的这份情感，因为歌曲走红之后，这些词曲作者接受采访的时候，这些故事被挖掘出来。现在很多音乐作品，可能会有很多人一听到，立马会想起那首歌背后的故事，比如说，李宗盛的很多首歌曲背后的故事，现在都被大家挖掘的，很多人都会说耳熟能详的那些背后的一些情感。赵薇的这首《偶然》，它所承载的可能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是看《情深深雨蒙蒙》那部电视剧的时候自己青春年少的一份记忆。当然也会有一些文艺青年说这首歌的歌词出自于徐志摩，它所承载的就是那些年我用小本子去抄那些浪漫的词作的一些往事。每一个人听这样的音乐作品，他可能听出来的记忆和感受都不一样。我说实话，按照我们原来的这种节目惯性，要么我们延续这种思维去聊情深深雨蒙蒙，要么去聊徐志摩。我告诉各位，我不同，我每每听赵薇的这个版本的《偶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1986年的一部老电影，也叫《偶然》，主演张国荣、叶童、梅艳芳和王祖贤。前两天我们在办公室又看了一遍这部老电影，身边居然有一个文艺青年高呼说这部电影居然不是根据艺术的小说改编而来。他说整部影片的格调非常像那个时期杨凡所指导的艺术的一些影片，比如说当年的《流金岁月》，比如说《玫瑰的故事》。它一定不是艺术的小说改编，它的编剧和导演都是楚原。可能会有很多朋友说这个名字好熟，对于很多的年轻朋友会觉得很陌生。他真的是大导演，但是年代比较久远。喜欢看老片子的朋友可能对这个名字一点都不陌生，特别是那些喜欢看早年邵氏集团所推出的一些武侠影片，对这个名字就会觉得啊、哦、好熟。他的电影作品当中可以说是云集了众多当年的邵氏明星，我觉得最最让我们熟悉的便是72家房客。而在拍这部《偶然》的时候，楚原已经是52岁了。有趣的是，他当年在拍摄这部电影的时候一点都没有老导演的老态，心态是十分的年轻活泼。在这部电影当中，他运用了当年大量的流行元素，比如说张国荣和梅艳芳的多首流行音乐作品，《风继续吹》、《可人儿》，还有莫妮卡第一次、冰山大火、紫色的爱等等等等。这对于如今我们再把这些老片子翻出来再看，或者说很多在特殊的日子当中去纪念梅艳芳和张国荣的一些机构在复印这些老片子的时候，算是对于他的歌迷一个比较大的福利，也算是一种意外的惊喜吧。 你与我爱我爱我不顾一切，将一生青春牺牲给我光辉，好多这一天你改变了我，无言来奉献，柔情常令我个心有愧。教我恋爱真谛，只可惜初生之苦将你睇低，好多谢分手你启发了我，祈求原谅我，如情随梦去你不要计。 Thanks Thanks Thanks Thanks Monica， 谁能代替你地位，想当初太智慧，将真心当是艺，当光阴已渐逝，方知它珍贵。你已有衣归，负了你错爱，此美梦永远藏于心底。

这个时间我们就来说徐志摩的这首小诗。在徐志摩众多的诗作当中，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这首小诗的影响力和重要性应该是不亚于再别康桥的。按照徐志摩的学生著名诗人卞之琳的说法，就是这首诗在作者的诗中是在形式上最为完美的一首。根据相关的资料显示，说这首诗是写于1926年5月，乃是诗人徐志摩初遇林徽因于伦敦时所写的。昔日徐志摩偶识林徽因，便燃起了爱情之火，创作灵感一下子就迸发出来，一挥而就便有了这首佳作。写出这首诗的那一年，正好是徐志摩与陆小曼结婚的那一年，将近30。有朋友说，按理说他还不能够到达写出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这样通透，这样深谙庄子之意的句子的时候。而我觉得情为何物我不知道，我却知道情至一字最是最人熟，所谓天若有情天亦老。以徐志摩他那种超越众生的敏感和才情，他看透和看破应该是早晚的事儿。从这首小诗里面便可以看出一些苗头，可是上天不给他看透看破的时间，仅仅在他写完这首小诗过去5年之后，他就因为一起偶然的空难告别人间。而他的遇难和林徽因、陆小曼都有关。1931年11月19号早晨的8点，徐志摩搭乘中国航空公司济南号邮政飞机由南京北上，准备参加当天晚上林徽因在北京协和小礼堂为外国使者举办的中国建筑艺术的演讲会。当飞机抵达济南南挡家庄这一带的时候，突然大雾弥漫，难辨识航向。机师为了寻觅更为准确的航线，只能降低飞行的高度，不料飞机撞上了开山，坠入山谷，机上人员包括徐志摩和两位机师全部遇难。他遇难的原因除了直接是林徽因之外，据说还与陆小曼迟迟不肯答应要北上，以及大雾影响主机师因为前天晚上准备自己女儿婚事，忙到很晚才睡，飞行的时候精神状态太差等等等等有关。真的是所有的原因，所有的诱因都集结在一起，不得不让人遗憾。蔡元培在后来为徐志摩写的挽联哀悼之余，似乎也是在为林徽因、陆小曼以及刚刚兴起的航空业开解。他写道，谈话是诗，举动是诗，毕生行径都是诗，诗的意味渗透了，随遇自有乐土，乘船可死，驱车可死，斗士生卧也可死，死于飞机偶然者不必视为畏途。多年以后，林徽因也曾经对自己的儿女说，徐志摩当初爱的并不是真正的我，而是他用诗人极为浪漫的情绪想象出来的林徽因，而事实上我并不是那样的人。所以什么是注定，什么又是偶然呢？想在这时间跟你一起来分享黄磊所演唱的《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个方向吹》。 Thank you. 方向吹，我是在梦中，他的温存我的迷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甜美是梦里的光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他的呼吸，在梦中，甜美是梦里的光辉，我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我是在梦中他的呼吸， 知道风是在哪个方向吹，同样是徐志摩的一首诗，在众多的音乐作品，对，就是徐志摩的小诗被翻成音乐作品的版本当中，我觉得黄磊的这个版本是最贴近徐志摩本人气质的，所以也是我个人比较偏爱的版本。就在徐志摩创作出《偶然》那首小诗过去整整50年之后，也就是1976年，香港嘉禾电影公司拍了一部电影，片名叫做《秋霞》。这部根据陈秋霞个人经历改编的电影，使得她获得了第14届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女主角，也创造了影龄最短的影后的记录。当年这部电影最大的贡献，应该就是这首《偶然》吧。如今回头去听，真的相当经典的音乐作品。这是主演陈秋霞自己谱曲自己演唱的音乐作品，后来无数人翻唱，前面听到了有赵薇，有蔡琴，潘越云，好多好多人的翻唱。又隔了34年，齐秦在2010年发行了一张专辑，叫做《美丽境界》，其中便收录了这首歌，而且他还特别邀请了原唱陈秋霞和他一起合唱。这一版本的《偶然》，有人是这样形容他的，他说：“想来也是齐秦偶然的灵机一动，遇上了陈秋霞，偶然的这份心血来潮。”两个都是曾经有过各自的辉煌，而今都已经不在一线的艺人，两位都曾经有过各自的情感经历，而今放下了执着的红尘中人，一起演绎着100年前徐志摩从自己与林徽因还有陆小曼的故事当中凝练出的诗句，经过时光的发酵，岁月的酝酿，化清泉为清酒，将醇厚滋味尽藏于平淡之中，深情而从容，见之于空灵。在这时间就跟你一起来分享

到的是张国荣和梅艳芳在1984年为自己主演的电影所配唱的同名主题曲《缘分》。说实话，作为哥哥早期的电影作品，这部电影的影响力远不及他后来的《阿飞正传》《春光乍泄》《东邪西毒》和《霸王别姬》。然而，我觉得这部电影也具有非常特别的意义，比如说这是他第一次和自己的好友梅艳芳张曼玉荧幕合作，电影当中他和梅艳芳共同演唱了这首经典的同名主题曲《缘分》。而且张曼玉在影片当中的角色叫做莫妮卡，而这一年哥哥张国荣所演唱的莫妮卡是香港歌坛的第一支同时获得十大中文金曲十大劲歌金曲的舞曲。现在回头去看这部电影，你会发现它真的是一部非常普通的爱情片。张国荣在地铁上一见钟情张曼玉，而这个时候梅艳芳同时也喜欢上了他，可是他发现好像哥哥并不喜欢自己喜欢的张曼玉，所以他收起了自己的单恋，帮助哥哥去追求张曼玉。最后张曼玉在香港地铁上要跟张国荣去玩一场所谓的缘分游戏，怎么玩？也就是张曼玉先进地铁十分钟之后，张国荣再进去，在当天地铁停运前，两个人如果能够相遇的话，那就在一起。后来电影的结局是什么样子呢？对，忘了解释说，梅艳芳在电影当中所扮演的这个女孩是一个富二代，也是因为她为哥哥和张曼玉专门加开了一趟地铁，然后他们才相遇。最后电影结局就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不过在看完这部电影之后，可能会有很多人有这样的感慨，真是你我若有缘，全靠梅艳芳有钱。而在前几年《我是歌手》节目当中，张信哲演唱了张国荣2002年所创作的一支音乐作品，叫做《这么远那么近》。这首歌同样是在讲缘分的可遇不可求，歌词当中有这样的一段话，说月台上碰面，月球上碰面，或其实根本在这道墙背面，或是有一天当你在左转我行向右，都不会遇见。张信哲说他的这个故事其实在讲你走遍了全世界，发现他永远遇不上他真正爱的这个人，永远一直在错过。而哥哥张国荣在这首歌的旁白是，我怀疑我们的人生里面唯一可以相遇的机会已经错过了。这时间就想跟你一起来分享张信哲所演唱的《这么远那么近》。 离开书店的时候，我留下了八姐，希望拿了她回家，那个是你了。 上地球仪正转动，找个点凭直觉按下去，可不可按住你？是谁在对岸舞台上对望，抱存着渴望，你熄灯我点燃，隔住块玻璃，隔住个都市，自言自语地共你在言恋，再次再碰面，再南极碰面，或其实根本在这大楼里面，但是每一天我在左转，你便行向右，终不会遇见。 这个城市里，有人收藏古玩，有人收藏美酒，还有人收藏照片。光阴的故事，收藏音乐和回忆。 感谢各位在过了零点十分，每一个新的一天刚刚开始的时候锁定频道，收听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光阴的故事》，我是王平。今天的音乐关键词是偶然，好像前面我们说着说着有点跑题，我们赶紧把思路拉回来，来听周笔畅所演唱的《偶然》。 没有你的短讯诉说分手，不在电话那头，一个人走得满尽头，十年后细水长流，在你心里是否没有你的气味，空气陈旧，烛台空空荡荡，从那天搬走以后，微风寂寞时候想念我们曾经的拥有，踩碎过红掌，哭湿了化妆，安静的教堂，左手的忧伤，不想让你走，只好这样狂奔在那熟悉的街头，已经走了太久，人生不会没有一个出口，你总沉默不语，只是去感受，走过转角路口，不再为谁守候，你的眉头是否还微

好让你明白我心动的痕迹。总是想再见你，还试着打探你的消息，原来你就住在我的身体，守护我的回忆。 这首歌的原唱是林小培，是1999年《心动》的主题曲，张艾嘉执导，主演金城武、梁咏琪、莫文蔚，还有苏永康、张艾嘉。我身边有人跟我说，这是一部他看了不下十遍的片子，而且每每看都会在同一个镜头前流泪。他说和大学的女友曾经看过这部片子，当时他泪如雨下，而我只是有一点点感慨，后来我们分开了，再看这部影片似乎多多少少就会把自己带入其中。当自己在一个人午夜忍不住潸然泪下的时候，我终于明白了当年他的女友为什么落泪的根源。很多人把它当作是一个爱情故事，其实这只是这部电影的一部分。张艾嘉和苏永康当年在探讨这部电影的剧本的过程，其实就是想要还原一个初恋记忆的过程，而这个过程收获却远不仅如此。当他站在浩君、站在自己母亲、站在浩君母亲、站在陈丽的角度去审视回望的时候，这个故事讲述的就不仅仅是一段青涩的初恋了。我建议各位可以把这部影片找出来看看，张艾嘉执导的《心动》。 送给你的，让你在飞机上面闷的时候解解闷，记得有空写信给我 ，fix 好了，还是打电话好了，让我知道你一切平安就可以了。 好，你自己也保重啊。哎，该剪头发了，这么老了还不剪头发？啊，还有，结婚礼物我会寄给你。阿君，拜拜。 听到的是张艾嘉在这部电影当中对爱情的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的说法。我想关于爱情，张艾嘉在他这么多年的电影包括他的专辑当中，这种理解的独白已经有很多了，但是直到今天好像就一直没有标准的答案。我个人觉得可能是因为每一个人的看法不一，身处的环境也不一样，所以就一直没有一个标准的答案。但是我希望收音机前的每一位，在遇到了合适的人就放手好好的爱一场。节目最后来听张艾嘉所演唱的《爱的代价》，在这样的歌声当中祝福各位一切安好。我是王平，我们下次不见不散，拜拜。 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凋零的花，陪我经过那风吹雨打，看世事无常，看沧桑变化。那些为爱所付出的代价，是永远都难忘的啊。所有真心的痴心的话，永在我心中，虽然已没有他。走吧，走吧，人总要学着自己长大。走吧，走吧，人生难免经历苦痛挣扎。走吧，走吧，为自己的心找一个家，也曾伤心流泪